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谁让你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觉得这样，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我们这里是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这里是丰台相声乐院， 这里是嘻哈包袱的演出现场。 我是相声演员姜昆，这里是中曲清音小剧场。 不花钱不跑腿儿，全新策划隆重推出， 四九城里听相声。 我是雅娟，我们还是要走进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这里特别举办了纪念刘宝瑞先生的专场演出。最后压轴出场的呢是来自于天津的两位名家，那么他们是谁呢？还是由现场的主持人宋德全为您报节目吧。 李伯祥、杜国之老师给大家表演看红颜。 真客气， 北京人真好。哎，谢谢北京的观众。 对， 今天是刘宝瑞先生啊，这个纪念日的演出。 对， 刘宝瑞先生是我干爹，他跟我父亲是好朋友。 哦， 我1946年解放前，我跟他学过一个段子，叫《开粥厂》。嗯，到现在64年了 啊。 今天特殊情况 啊。 我在说正传之前，我64年没忘。 嗯， 啊，他教给我的就是我这位干爹，我给您鞠躬。这个开粥厂啊是善人， 嗯， 五月节也舍东西，给老百姓舍东西。 哦， 八月节也舍东西，咱们其中一折吧，看看64年我忘没忘。 哎， 您给我监督点儿。五月节给穷人师们那吃粽子 啊。 江米粽子1人100，神符1张，一碟黑桑葚，一碟白桑葚，一碟带瓣甜樱桃，山樱桃1蒲包，大兴200，葡萄6把，艾子6把，雄黄4两，五毒饽饽4盒，玫瑰饼、藤萝饼1样5斤。嗯，山海关汽水2打，2打人丹，2打双面花露水，外有35斤黄花鱼，臭的管换，这个小段算白饶。 嗯，好。哎呀，太好了！ 我1946年跟我们干爹学的这个段子。 嗯。 到现在呢还能把它记得住， 没忘。 有的观众问为什么记得住啊？ 为什么呢？ 记不住没饭吃。 说的对， 我说的是实话。记不住没饭吃，过去那个社会你记住了还吃不饱呢。 嗯， 有很多记者采访我，老李啊，你这些个段子你记得脑子里头什么时候能忘啊？ 啊， 我跟他举个例子。 啊， 我说比如说我死了躺棺材里头了， 啊， 你还没入殓还没钉那盖，我这举例子。 啊， 我还有一口气儿，你把我扑了醒了。嗯，哎，李伯祥那句怎么说啊？那句这么说，你明白了我该死了。嗯， 是啊， 这个不是跟您吹啊。 哎， 印到脑子里头了、 嗯、 就刚才我跟您说的，过去说相声的大部分都是穷人， 对， 他没有饭吃、 嗯、 你如果不好好学，像刚才我们这个二哥76岁， 嗯， 大我3岁、 嗯、 这一大段他如果不好好学，在他过去的社会他没有饭吃。 说得对。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嗯， 得经常得学习。 哎，得学习， 特别是现在了 啊， 你得看报， 对， 你得看书， 得看书。 我这个演员为什么观众喜欢我呢？ 为什么呢？ 观众对我有点偏爱。 哦， 因为我有点与时俱进。 是啊， 我既能够说老段子， 嗯、 而且呢我又爱学习。 嗯， 我爱看书。 哦，您喜欢看书？ 看书看得多。 哦， 看三国列国。 嗯， 三国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大武艺、小武艺、舞女七人、西游记。 嗯， 关王庙、一岁花、杨四郎回家看他妈。 不，你哪那么多书啊？ 中国书、外国书、翻译书、小人书、连环画，我都看。 是啊， 看一肚子都是书。 啊、这都是书， 这也是书，这也是书。 嗯， 跟你说话一肚子书。 是、 啊，不敢打喷嚏。 打喷嚏呢？ 打鼻子眼里往外蹦书本。 我至于吗？ 你不信你摸摸。 啊，这能摸出来？ 这都是书。 哎、 摸一摸。 嗯， 三国。 哦，这是三国。 列国。 列国。 水浒。 还真不少。 西游记。 嚯。 外国小说。 嗯嗯。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嚯。 安娜·卡列尼娜。 嗯。 复活，维克多·雨果先生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前苏联小说，共产党员瓦西列夫， 真不 少。阿里克塞姆·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先生的《我的大学》，在人间，在童年， 这么多书。 格里高里·彼得洛维奇《静静的顿河》。沙翁的《哈姆雷特》《王子复仇记》， 嗯， 古希腊的特洛伊《阿克琉斯》《木马屠城》，中国古典书， 嗯， 这是《论语》， 嗯， 《大学》， 嗯， 《中庸》， 嗯， 《列国》， 不少， 《孙武子13篇》， 嗯， 《康熙字典》， 嗯， 《喜羊羊与灰太狼》， 什么书都有，哎。 什么书都有， 什么书都有。 中国书， 中国书， 外国书 不少， 古书， 嗯， 旧书， 嗯嗯， 这是新书， 新书， 新书好摸， 嗯嗯， 精装的新书， 嗯， 这边是老书， 嗯， 老书不好摸， 老书不好摸， 仔细摸老书， 仔细摸， 仔细就能摸着老书了，还不算强调， 嗯， 再好好摸摸你老书，再用功的摸摸你老书， 行了。哎呀，你把手也拿过来吧。 哎， 你好好的摸摸你二大爷。你拿着我手摸老书干嘛？ 最爱看书。 哦，喜欢看书。 现在还想看？ 是啊。 您能给我介绍几本吗？ 哦，您还想看书？ 对， 可以可以， 有学问。 我给您随便的介绍几本、啊。 对， 您可以看看呢，《红楼梦》 好书。 哎。水浒传 刚才我说过了 啊、嗯、什么儒林外史啊 好书 什么红旗谱啊 对 烈火金刚啊 嗯 什么林海雪原呢 马寡妇开店、 马寡妇开店干嘛 还什么书 不是这样的、我给您介绍一本最好的书 哦 您可以啊看一看红颜 哎红颜这本书 你看过 听说过 听说过 啊 听谁说过 谁看着谁都说 说明你没看过这本书 我不是没看过我没有这本书 没有没关系、你可以买一本 花钱买一本 哎 好办法、 好 主意、你给钱、 我凭什么给钱 谁给钱 你自己买 我自己也节约 啊 我们单位有个图书室 嗯 我借他一本红颜保证一夜看完 这么快 我看书看得快 啊 我拿过红颜回到家吃完晚饭坐在床头上喝上一杯茶 啊 看红颜 啊 开卷有益扣人心弦 嗯 我看的是1948年国民党反动派在大西南非法的逮捕了我们很多的地下党同志、这些个地下党的同志和他们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可歌可泣扣人心弦 好 我这越看越爱看 嗯 越瞧越爱瞧 嗯 我正看着过瘾呢 啊 我媳妇儿不像话 你媳妇儿怎么了 我媳妇儿您知道吧 我知道 就是我太太 啊我知道 说白话的我老婆 啊对 啊具体说是个女同志 哎这不废话吗 我在这看红颜她搅和我 怎么搅和 不行啊别看了、天太晚了该休息了她叫我休息、 这不是搅和你这是关心你 关心我 哎 我不爱听 不爱听 我不能休息 怎么 我要和同志们战斗到明天 是啊， 我们团结起来到明天， 嗯， 做一次最后的斗争。 嗯， 你老看书啊上火， 嗯， 喝点水再干吧。 叫你喝点水， 水就别给我喝了， 给谁喝啊？ 留给那些个重病号们喝吧。 他入了迷了。 你也不喝水，你也不休息， 啊， 饿不饿， 啊， 我给你煎俩包子吃。胡说， 嗯， 不能吃东西。 为什么？ 目前正是绝食斗争。 真入迷了。 那你看你的吧。 嗯， 我明天有事儿。 嗯， 我媳妇儿说完话拉过一床被子，拿过一个枕头，在我左边，记住了，在这边。 哎，在他旁边， 我媳妇 儿 就在这边睡觉了。 睡了， 我一看这睡着了， 啊， 我心里高兴了。 嗯， 没人搅和我， 哎， 我可以安静的看这本红颜了。 好好看看， 你睡你的吧。嗯，我是越看越带劲， 嗯， 越看越有意思， 嗯， 看来看去把我的全部精力都钻到红颜这本书里头了。 哦， 门一响， 嗯， 外边进了一个人，我妈进来了。 哦，你妈进来 没睡。 嗯， 我妈左手拿着一把鞋刷子， 嗯， 右手拿着一把炕笤帚， 嗯， 站那冲我扑哧直乐。 嗯， 我看书正带劲儿， 嗯， 我猛这么一抬头， 嗯， 哟， 嗯， 这个老太太是谁呀？ 这不是你妈吗？ 不对， 谁呀？ 这是双枪老太婆。 拿他妈当双枪老太婆。 老太婆不去劫行车，上我这儿干什么来了？ 你问问他， 恐怕有什么新的任务 啊， 叫我去完成。 对，问问他。 我刚要跟老太婆说话， 嗯， 老太婆扭脸又走了。 追出去啊！ 我追到外边，老太婆不见了。 这可奇怪了。 奇怪的事在后头。 嗯， 我回头这么一看， 嗯， 我住的那房子、马路、胡同， 嗯， 商店、超市，全都没有了。 哎，这可太奇怪了。 周围是一片荒地。 是啊， 我这是到什么地方了？ 嗯， 我正在这哆嗦着呢。 嗯， 打头里过来俩人， 嗯， 戴着鸭舌帽， 嗯， 穿着尖皮鞋， 嗯， 手里攥着手枪， 嗯， 嘿，站住， 不是好人。 这俩不是好人。 嗯， 你是干什么的？ 我问你是干什么的？ 我说我那什么， 嗯， 我是说相声的。 说实话了， 说相声怎么办？ 嗯， 他管他干什么去？把这小子抓走， 抓走， 就把我这个说相声的糊里糊涂给我带走了。 给你带哪儿去了？ 带到一个大院子里头。 嗯， 院墙很高， 嗯， 上边架着机关枪。 哦， 当中间有一个大长屋子。 嗯， 拉开门，这俩小子就把我扔进去了。 好， 这里边有很多人。 嗯， 一个个满面怒气，怒射着目光。 都是谁呀？ 我不认得。 嗯， 有一个上年纪的人呢， 嗯， 很受尊敬。 嗯， 大伙儿都管他叫老大哥。 老大哥。 嗯， 哦，我知道了，那是丁长发同志。 我一看都叫他老大哥。 嗯， 我也叫他老大哥。 对， 我说老大哥， 嗯， 您这是什么地方啊？ 这是哪儿啊？ 你不知道啊？ 嗯， 我告诉你，这条汉子， 嗯， 这叫渣滓洞。 好嘛，抓那儿去了。 你是刚抓进来的吧？ 啊， 这里边的人呢都是咱们自己的同志。 嗯， 我给你介绍介绍。 介绍介绍。 这个同志叫程岗。 嗯， 那个同志叫刘思阳。 哇， 穿军装的那个叫龙光华。 嗯， 那小家伙叫萝卜头。 嗯， 外边那几个家伙你可得注意。 谁呀？ 那个贼毛鼠眼的。 嗯， 那个叫猫头鹰。 哦， 那个家伙叫猩猩。 啊， 这胖不伦敦的叫狗熊。 对，我呀， 猫头鹰、猩猩、狗熊。 你先等会儿。猫头鹰、猩猩、狗熊。 嗯， 怎么全是野兽啊？ 哎，我说老大哥，这我就纳闷了。 啊， 我到动物园里去过， 嗯， 都是人站在外边看，野兽关到笼子里头。 嗯， 怎么到这个地方把人关到笼子里头，野兽跑外边去了呢？ 老大哥怎么说？ 这就是他们反动派的政策。 说的对， 你看， 嗯， 又来了。打外边压下来一个女同志， 什么打扮？ 30多岁，穿着阴丹士林的旗袍， 嗯， 玫瑰色的外套，浑身是血，满面带伤，直奔女子牢房。 这女同志是谁呀？ 啊？老大哥告诉我了， 啊， 这是我们的江姐。 哦，江雪琴同志。 我们的江姐为了保住党组织的秘密，受尽了严刑拷打， 啊， 宁死不屈。 好， 有这些个同志支持我， 啊， 我决定和他们战斗到底。 说的对， 我正跟老大哥这表态呢， 啊， 外边正有来俩小子， 嗯， 冲我直嚷嚷， 啊， 嘿，刚才抓进来的那个小子， 啊， 出来。 叫谁呢？ 就是那个子不高的那小子，出来！ 可能是叫你呢。 我一琢磨，这里边就我个子小， 嗯， 惭愧， 嗯， 这辈子赶不上姚明了。 多谢谢， 出来！ 准是叫我， 哎，叫你呢。 老大哥告诉我了，他们要审讯你，小伙子，你可别害怕。 你害怕吗？ 有这么些个同志支持我，我能害怕吗？ 就是， 我当时给他来个铁胸叠肚，满不在乎，扬手阔步，来人呐，雨爷带路。我领到一道审讯室，审讯室是个长方形的屋子，后边有一个写字桌，写字桌后边有把椅子，椅子上坐着个大特务，留着两撇矫情胡子，手里拿着一管笔，这手拿着一个本子，想拷问我做笔录。 你害怕不害怕？ 有这些同志支持我，我能害怕吗？ 不害怕。 这个特务说话挺傲慢， 怎么说的？ 一拍桌子，嗨，你这个小子姓什么？ 你告诉他，我姓李，叫李伯祥。 那不行，李伯祥是我的真名实姓。我是相声演员，我得用相声语言来回答的。 是啊， 我叫他没法记录，查字典找不着。我用这种方法和他做斗争，虽然不能取得全面胜利，至少也得把他气个半死不了活的。 是啊，好， 我叫他没法记。你这个小子姓什么？ 你怎么说的？ 客气点，问你家二大爷。就是我呀，你姓什么？ 姓什么？ 我姓滋儿， 滋儿。 我这一说滋儿啊，把他给滋儿住了。哎呀，滋儿， 滋儿， 滋儿，百家姓里头没有这滋儿啊。我这是外姓， 外姓。 你这姓啊，我先给你画个圈儿，代表是滋儿啊。你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名字？ 我叫耍 耍呀， 姓滋儿叫耍 啊。 这都什么字儿啊？ 就是， 我给你打个时差 啊， 这代表是那耍。你还有别的名字吗？ 还有吗？ 我有个小名。 有小名？ 小名叫什么？我小名叫嗲。 嗲呀。 哎呀，姓滋儿叫耍，小名叫嗲。加在一起，你叫滋儿耍嗲。 这都什么呀？ 我特务气坏了，一拍桌子，一指我，嘿，别说了，好你这个滋儿耍嗲， 滋儿耍嗲， 你不要跟我说相声了，赶紧说实话，你到底是个搞什么工作的？ 问你是搞什么工作的？ 我不怕他，我是搞地下工作的。 你告诉他了？ 我一说地下工作呀，他高兴了。有商量，有商量。搞地下工作，你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具体干什么？ 我说我修理下水道。 修理下水道？ 下水道不就是地下工作吗？ 这么个地下工作？ 特务气坏了。好你这个耍嗲小子，你少拿我开心。要想活命，给我写一份自白书，要不然我就枪毙你。他叫我写自白书。 你写了吗？ 自白书啊，我写了。 你真写了？ 真写了。 怎么写的？ 我读读您听听。 您念一念。 大家注意，我看看我这自白书 啊， 我是这么写的。任脚下想着沉重的铁料，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祈求自由，独行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那魔鬼的宫殿在我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好， 怎么样？ 哎，这是你写的？ 这是程岗同志写的。 这不废话吗？ 啊， 那你说他干嘛？ 是他写的，我能把他记住了就不简单。 对， 特务一看这份自白书啊，都气疯了。 那还不疯？ 好啊，你这个又耍又嗲的小子 啊， 你是不想活命了？掏出手枪来，照定我的面门啊，叭的就是一枪 啊！ 我闻听枪响， 怎么样？ 定睛观瞧，由打我的正前方，紫薇薇蓝娃娃，香徐徐，雾沉沉，霞光万道，锐气千条，明亮亮，夺人耳目，冷森森，令人胆寒。一颗美丽的小子弹，哆了哆嗦，颤颤巍巍，飘飘摇摇，恶狠狠地直奔我的嗓子眼，这不慌不忙地飞过来了。 那看得见吗？ 我在少林寺练过8年的苦功夫， 啊、 我当时给他来了一个锁颈藏头，这颗子弹顺着我这个耳朵边啊，刺儿就过去了。我一伸右手抓住了特务的手枪头，我说：“你把枪拿过来，你把枪给我。”我使劲一抓他这手枪头， 你把枪夺过来。 哎呀，我媳妇儿蹦起来了，给我一大嘴巴。你半夜三更不睡觉，你老揪我鼻子干什么？ 做梦啊！这段够累的。 刚才我们那个二哥说了一段传统的 啊， 我说一段新的，你们这些观众真好， 嗯， 老的也爱听，新的也能接受， 对， 只不过我好多日子没说这个段子， 哎， 我们那二哥今年76， 76， 我比他小点， 啊， 我36岁， 36岁， 我36公岁，我也72的老几位， 哎，老当益壮。 说这个段子没有点气力，这么晚了，大家这么跑，我再给您大伙儿鞠个躬。下回还得来北京， 哎，还得来。 你们这些观众有水平 啊！ 我知道你们鼓掌主要是欢迎我一个人，谢谢大伙儿。 呀，您说观众鼓掌是欢迎你一个人， 都知道我卖力气。 那么我呢？ 你跟我比就是电灯泡上抹胶水， 这话怎么讲？ 沾沾光。 你呀，说的不对 啊！ 这场节目是咱两个人表演。 问你个问题，你都答不上来， 没那个事儿， 脑子不聪明。 你随便问，没有我答不上来。 太笨了， 你问吧。 全世界有多少国家？ 全世界大概是203个国家， 哎，包括小岛国。 对， 203个国家 啊， 哪个国家都有耗子，耗子就是老鼠。看看你脑子聪明不聪明？说对了，观众给你鼓掌， 啊， 就代表你聪明了。 可以， 你说哪儿的老鼠两条腿走路？快点回答。 哪儿的老鼠两条腿走路？ 你快点回答。 我这还真不知道。 米老鼠。 米老鼠。 不行，观众还是欢迎我。谢谢大伙儿，谢谢大伙儿。哎，这都是笨家伙，不行不行，这个。 这我没留神，没注意。 没注意。 你绕的我 啊，绕的你。 哎，说点别的。 再给你个机会。 再来。 全世界多少国家？ 203个。 203国家 啊。 哪个国的鸭子两条腿？ 哎，这我可知道。 嗯， 哎呀，米唐老鸭， 胡说八道。 怎么了？ 所有鸭子都两条腿。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待 遇。我就觉得这样，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嗯，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我们这里是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这里是丰台相声乐院， 这里是嘻哈包袱的演出现场。 我是相声演员姜昆，这里是中曲清音小剧场。 不花钱，不跑腿儿，全新策划隆重推出 49城里听相声。 我是雅娟，通过一周的时间，我们为大家安排播出了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纪念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先生的实况演出录音，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相信收音机前的您一定是听得挺过瘾的。不过呢，下半时段我们还要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那当然了，还是刘宝瑞先生的经典单口名段了，这段名为文庙。 我过去有个外号叫白字先生，那净念白字。那么说你念白字，他还有人念白字没有？哎，现在少了。你要过去呀，旧社会那念白字的人可太多了，念出来真可乐。他怎么就是不求甚解？瞧这字啊，学微的像一点什么模样，他就念什么。在这个清代时候有这么一个笑话，有这么两位都是北京人，一位啊住这个前门外贾家胡同，姓贾，名字叫贾思文，一位啊在那个甄子街住，姓甄，叫甄饭桶。 这两位凑在一块儿了，你想那还好得了啊？一个假斯文，一个真饭桶，呵，二位啊，成天的走大街溜小巷，到哪儿还都念，越是念白字越不认识，哎，他还非念出来不可，他怎么意思？要显越自己吗？您看那个真正有学问人，他自己不显越。你看那不怎么样的那位啊，呵，你没求他，他自己自报奋勇来给你写。大哥，我买点东西怕忘了，受累，您给我写一下，我记上。这位真有学问。嗯，不行不行，您找别人吧，我实在不行，我这个字生提笔忘字。别，您受累，您给写一下。不行，我干您不行，实在不行，您找别人吧。二位这正说着呢，旁边坐着一位，这位学问并不怎么样，他一听俩人让啊，他在那儿起急了，切，干嘛那么尖门啊，你就给写写得了吗？不行，我写不了，我提笔忘字。哟，人家这儿求着你了，又提笔忘字了，拿来我写。一添笔，我给你写，甭求他，这算什么呀？怎么回事？说吧。我买点东西怕忘了。是啊，你怕忘了，这不是给你写，你就记住了吗？对，您受累给写吧。写。买什么？说话。我买二尺卡了。啊。二尺什么？卡了。啊。卡拉。卡拉。哎呀，你怎么单穿这东西？不是你呢，我有用。卡拉啊，卡是哎哪卡哪拉呀？废话，人家要会写能找你吗？但是我不会呀。这么着得了，你买多少？二尺。行了，我给你写上这二尺得了。二尺啊，咔啦这俩字甭写了，你就记准了，这二尺就是咔啦，明白吗？哎，行，还买什么？说。还买这个四尺普洛。普洛，哎呀，四尺啊，干脆给你写上四尺得了，你记着，四尺是普洛。还什么？快说。还买三尺蜀锦，你干脆找别人写去吧你。怎么样？这六个字他都写不上来。所以啊，越有学问人呢，自己不显示；没有学问呢，非要显示一下。就我说这笑话，就这位真饭桶跟这位贾思文呐，这二位啊，就跟写卡拉普罗这学问仿佛。这二位啊，呵，走到哪儿老要显一下自己有学问。俩人绕弯走来走去啊，走到这个文庙门口，有一道红墙啊，是个庙宇，门口有一块匾，两个字文庙。这位贾思文啊，走着走着忽然间一抬头，看见这块匾了。哎，别走嘞，就拦住这个粘饭桶了。别走嘞，嘿，你看，哎，咱这个说话打理的啊，走道不理会，走出这么远来了啊！你看见这么一会儿，咱们到了文朝了。一指这块匾，文庙啊，给念成文朝了，念错了一个。贾思文这一念错呀，呵，这真饭桶逮着理了。得了，别让人笑话了，告诉你。那个字不认准了，千万别往外念，念错了字多让人笑话呀。什么叫文朝啊？你仔细瞧，这是文朝吗？这不是丈庙吗？他也错了一个。这说不一定念文朝，不一定念丈庙。嚯，俩人吵起来了。哎，正这儿吵着呢，庙门这么一开，出来一个小和尚。这小和尚手里拿着这么大的一个席勒佛钵，钵上头有两个字是打斋。小和尚呢拖着这佛钵出来了，一看呢，好，俩人在这儿吵起来了。小和尚赶紧就过来了，哎呀，阿弥陀佛， 二位施主因何争吵啊？ 嗯， 对，哎，您是干什么的？ 我是这庙里的和尚。 哦哦，少当家的。啊，好好好好好，哎，您来就好了。你要不来啊，我们这事情还麻烦了。就因为您这儿这块匾，我们俩人吵起来了。我说呀，念文朝；他说呀，念丈庙。您说我们俩人谁的对？是文朝对还是丈庙对？请您给评评这理儿。 小和尚这么一听，哎呀， 阿弥陀佛， 哈哈，文朝丈庙， 哈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文朝我也不管，丈庙我也不管，因为我没工夫，我还等着给我师父啊打琪琪呢。 他也错了一个，这打斋呀，他给念成打齐了，斋字他念成齐了。这贾思文一听就急了 啊，好家伙，怨不得我们俩念错字呢，您是这儿的和尚，您都念错字啊？ 什么打齐？ 谁不知道和尚吃斋念佛，有说吃齐念佛的，打齐，和尚打齐，老道打伞，那像话吗？那个 不对，你这也错了， 我这没错。行了，刚才是俩人吵，现在呀仨人了，和尚也加入战团了，也在这儿吵上了。不对不对，文朝张庙，打斋打齐，这么一吵，正这儿吵着呢，庙里头又出了一位什么人呢？在庙的后殿呢，住着个教书的先生，老夫子。呵，老夫子那个模样啊，戴着那帽头，留着小辫儿啊，这手提了水烟袋，这手拿着本书《康熙字典》出来了。到这一看，仨人打架，这位老夫子教书先生就过来了。哎呀，三位三位三位，不要吵不要吵，是什么事啊？打架？ 什么事打架呀？ 您是干什么的？我在这个庙里头后殿教书。贾思文一听这回可高兴了，哟，教书的先生来了，那可好办了。嘿嘿，我们可知道谁念白字，谁念的是正字，谁错谁的对，您一来这可就好办了。跟您说为什么吵啊？因为念错字，念白字。这块匾我说念文朝，他说念丈庙，这还不算，这个少当家的出来了，我们问问他吧。我们说是文朝对是丈庙对，他说文朝他也不管，丈庙他也不管，他等着给他师父打齐去呢。您是教书的先生，老夫子，您评评这个理儿，和尚吃斋有说吃齐的吗？啊，老夫子，无论如何您呢得评论评论，还是文朝对丈庙对，打斋对打齐对。这位老夫子这么一听，哼，提了这水烟袋，那脑袋摇晃的跟车轮似的。哎呀，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你嘛念文朝，他嘛念丈庙，啊，和尚嘛说打齐，你们两个人说打斋。哎呀，哎呀，当然是有白字，当然是有错字，可也有对的，也有错的。究竟哪个对，哪个错呢？我说呀你们也不信，你们不要忙，来，说着话一翻这本书，来，我给你们查查这个字曲。他也错了一个，这字典呢他给念成了字曲了，合着把底下两点给取消了。我给你们查查字曲。贾思文一听都蹦起来了，啊，好啊，怪不得我们这儿放前左右竟是我们这念白字的呢，闹了半天这总根儿在您这儿呢。您这儿好，对呀，您是教书的先生老夫子啊，您这教书竟念白字，这将来得教出多少白字先生来，您得造就多少这白字先生。行了，你这个误人子弟，这干脆咱们官司了。好，把他抓住打官司。这个贾思文就抓住这位老夫子了，那真饭桶啊就抓住小和尚了。对的，咱们一块凑热闹官司了。你瞧这色人，好，揪着奔县衙门去了。 啊，官司走走走，嚯，道上跟着很多人，就奔这个县衙门来了。这四个人走在路上，各有所思，想什么？贾思文心里这样想：教书教白字，啊，非把他告下来。对，告下来，哪怕我这念错了字也没关系了，就他教的。哎，对，我得当这原告。怎么当原告呢？到县衙门呢，我先打堂鼓，谁激动堂鼓在先，谁就是原告。对，我当原告，我打堂鼓。这贾思文呢，地下一找就捡了块砖头，干嘛呀？吞在袖口里头，为是到县衙门拿着砖头啊砸这堂鼓。贾思文那真饭桶啊，走到道上也琢磨了，啊，这到那儿得当原告啊，原告官司好打。对，我到那儿我先打堂鼓，地下捡了块石头子儿。那小和尚呢也想当原告，他也要憋着打堂鼓，找什么呢？哎，就拿这习了佛钵。对，那位教书的老夫子啊，走在县衙门门口啊，他也憋着打堂鼓，一瞧啊，靠墙那儿立着个粪叉子，就抄起来了。四个人一块儿就奔这堂鼓来了。到这堂鼓跟前啊，行了，砖头石头子儿，习了佛钵，粪叉子，等不楞登懂得，鼓也碎了，四样一块招呼，那还不碎？这知县这么一听，怎么着，把堂鼓都给打碎了？这家伙这不定什么紧要的案子呢，赶紧吩咐三班衙役即刻升堂。三班衙役出来，两旁站立，这么一喊：升堂了，升堂了，升堂了，升堂了，为我迎面伯伯出去卖去。卖硬面伯伯怎么跟着进来了？岂有此理！外头，嗯，两旁这么一站，老爷一拍这惊堂木，嗯，来呀，带原告。一说带原告，把四个人都带上来了，往这一跪。知县一瞧，嚯，四个原告，啊，问问，我让带原告，你怎么回事？老爷，我是原告。这说老爷，我是原告。这说老爷，我也是原告。那说老爷，我也是原告。知县一听，嗯，怎么四个原告啊？来呀，带被告。衙役上前打签儿，回老爷的话，这官司没被告。知县一听就火了，啊，打官司没被告，四都是原告，没被告，告谁呀？上这儿告我来了？这是岂有此理？怎么都是原告没被告？为什么打官司？说。嗯，老爷，我们就因为这个字。这知县这么一听啊，听误会了，字什么字？哦，房契地契字据，谁拿谁的字据了？嗯，不，老爷，不是，我们是为了念错字，念白字打官司。知县一听，胡说，念错字，念白字，至于打官司吗？啊，知道本县的厉害，搅闹公堂啊！这个知县真有两下子。怎么有两下子？这个知县姓苏，名字叫苏玉林，到任以来他自己说是两榜进士出身，自己承认自己的学问大。他自己既然这样承认呢，像那些个绅董啊、士绅呐，也就随声附和。嚯，这县官啊有学问有能耐，那么这个本地的这个绅董啊就给这县官送了一块匾，这匾上呢三个大字：赛东坡。怎么讲啊？就是赛过宋朝的苏东坡。因为这县官姓苏，叫苏玉林，他宋朝有个苏东坡，学问最大，言其啊这县官这学问呢赛过了苏东坡。送这块匾赛东坡，这块匾呢就挂在这知县的这个大堂上了。所以知县今儿发火了，知道本县的厉害啊，你们搅闹公堂，说到底为什么错字打官司。嗯，老爷您别生气。嗯，因为啊我们俩人，我叫贾思文，嗯，他叫甄饭桶。县官一听，怎么这个名字呀？啊，贾思文嘛，甄饭桶，好好好，嗯，思文饭桶， 你们说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走的一段红墙那哈，那门口有块匾，我说呀念文朝，他说呀念丈庙，我们俩人这儿正矫情着呢。这和尚出来了，我们说问问他，他说他不管，他等着给他师傅打旗旗呢。谁不知道这个吃斋念佛，有说吃旗念佛的，就因为这个，这还不算呢。您看见没有？用手一指这老夫子，您看见没有？这老头，他呀在庙里头教书，教书的先生，我们问问他吧。他说呀也不难，你们要明白呀。我来给你们查查那本字曲。您说这不是字典吗？他念字曲，因为这个打官司，老爷您给断吧。县官这么一听就火了，都讨厌，可恶，可恶之极了！什么文朝吧，丈庙吧，打斋吧，打旗呀、啊字典吧，字曲吧，就因为这个值当打官司吗？你们找一个学问好的人问一问，找一个明白人，你一问他，他就告诉你们哪是错字，哪是正字了。找个明白人一问就知道了，何必来到这儿金官洞府打官司啊？哎，这话又说回来了，打官司本县我也不恼啊，啊，有能色原告没被告的吗？啊，即便四个原告，本县我也不恼啊，有一块脆糖骨的吗？把堂骨都给弄碎了啊！大胆，可恶之极，简直是无业刁民，每人每应当打80大板。呵，这一说打80板子，色人全吓坏了，往上直磕头，老爷您恩典，下次我们不敢了，老爷您恩典，老爷您恩典。小和尚都哭了，老夫子啊现在好也眼泪在眼圈里，老爷我教书人呐、啊，我搁不住80大板呐、啊，直哆嗦。知县这么一瞧，哎，搅闹公堂应该每人打80大板，本县是法外施人，恩师格外，念你们四个人是愚民无知，我呀不打你们了，这官司我给你们定了案，现在呀我这儿来做一首诗作为判词，把这首诗说完了，这官司啊就给您判断明白了，你们哪是正字，哪是错字，哪是白字，都告诉你们了，你明白之后找保下堂，打这儿永远不准滋事，再要滋事本县一定重惩，听见了没有？啊、哦、呵，老爷您多恩典，谢谢您呢、啊、老爷请您说这判词吧。大伙儿往上磕头，知县说听着四句啊，文朝丈庙两相宜，对，一个念文朝，一个念丈庙，一个错一个正，一个正一个错，你们俩人互相这么一移过来就全是正字了，文朝丈庙两相宜。呵，俩人一听高兴，不愿苏知县赛东坡，苏知县有学问，对，咱俩人这个移了错了，别说话，听着。知县说：“别捣乱，听着。说文朝丈庙两相宜，和尚不该说打旗，哪有先生查字曲？用手一指这块匾，气坏本县赛东皮，他也错一个。”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多少问题的答案是说不出，不知心到是苦恼还是幸福，明知是梦却依然而然投入，光阴无情的巨轮谁又挡得住，山河大地本是微尘，何况是沉重的尘，是是非非情情爱爱，你还要不要紧紧地抱着，舍不得放不开，山河大地本是微尘，何况是沉重的尘，想要解脱想要守护，就凭你一颗心去判断。谁在纳闷，谁在快乐，谁来受生老病死，又为谁来乘风深入泡沫，如何寄托心念如电，如何何去探索，多少问题的答案是说不出，不知寻到是苦恼还是幸福，明知是梦却依然的让投入，光阴无情的巨轮谁又挡得住，山河大地本是微尘，何况是沉重的尘，是是非非情情爱爱，你还要不要紧紧地抱着，舍不得放不开，山河大地本是微尘，何况是沉重的尘，想要解脱想要守护，就凭你一颗心去判断。山河大地本是微尘，何况是沉重的尘，是是非非情情爱爱，你还要不要紧紧地抱着，舍不得放不开，山河大地本是微尘，何况是沉重的尘，想要解脱想要守护，就凭你一颗心去判断。年轻的迷惑我们都走过，该如何对你说，怎样才能面对你的温柔，什么才是不伤害你的借口，再多的理由也不能挽留，就这样挥挥手。